第55回，色邪淫戏唐三藏，性正羞耻不坏身。却说孙大圣与猪八戒正要施法定那些妇女，忽闻得风响处沙僧嚷闹，急回头时不见了唐僧。行者道：“ 是神人来抢师傅去了。” 沙僧道：“是一个女子弄阵旋风把师傅射了去也。”行者闻言，呼哨跳在云端里，用手搭凉棚，四下里观看，只见一阵灰尘风滚滚往西北上去了，急回头叫道：“ 兄弟们，快驾云同我赶师傅去来。” 八戒与沙僧即把行囊烧在马上，响一声都跳在半空里去，慌的那西凉国君臣女辈跪在尘埃，都道：“ 是白日飞升的罗汉，我主不必惊疑。唐玉帝也是个有道的禅僧，我们都有眼无珠，错认了中华男子，枉费了这场神思，请主公上辇回朝也。” 女王自觉惭愧，多官都一齐回国不提。却说孙大圣兄弟三人腾空踏雾，望着那阵旋风一直赶来，前至一座高山，只见灰尘西境，风头散了，更不知怪象何方。兄弟们暗落云雾，找路寻访，忽见一壁厢青石光明，却似个屏风模样。三人牵着马转过石屏，石屏后有两扇石门，门上有六个大字，乃是独敌山琵琶洞。八戒无知，上前就使钉耙住门，行者急止住道：“ 兄弟莫忙，我们随旋风赶便赶到这里，寻了这会儿方遇此门，要不知深浅如何，尚不是这个门，却也不惹他见怪。你两个且牵了马，还转石屏前立等片时，待老孙进去打听打听，查个有无虚实，却好行事。” 沙僧听说大喜道：“好好好，正是粗中游戏，果然急出从关。”他二人牵马回头，孙大圣显个神通，捻着诀念个咒语，摇身一变变作蜜蜂，真个轻巧。你看他翅薄随风软，腰轻应日闲，嘴甜层蜜蕊，尾力善祥产，酿蜜宫和浅，头牙理自浅，如今失巧计，非吾入门眼。 行者自门匣处钻将进去，飞过二层门里，只见正当中花亭子上端坐着一个女怪，左右列几个彩衣绣服压髻两揪的女童，都欢天喜地，正不知讲论什么。这行者轻轻地飞上去，盯在那花亭格子上，侧耳才听，又见两个总角蓬童女子捧两盘热腾腾的面食上亭来道：“ 奶奶，一盘是人肉馅儿的荤馍馍，一盘是邓沙馅儿的素馍馍。” 那女怪笑道：“ 小的们搀出唐玉帝来。” 几个彩衣绣服的女童走向后房，把唐僧扶出。那师傅面黄唇白，眼红泪滴。行者在暗中嗟叹道：“ 师傅中毒了。” 那怪走下亭，露春葱十指纤纤，扯住长老道：“ 玉帝宽心，我这里虽不是西凉女国的宫殿，不比富贵奢华，其实却也清闲自在，正好念佛看经，我与你做个道伴，真个是百岁和谐也。” 三藏不语。那怪道：“ 切休烦恼，我知你在女国中赴宴之时不曾进得饮食，这里荤素面饭两盘，凭你受用些押金。 三藏沉思默想道： 我待不说话，不吃东西，此怪比那女王不同。女王还是人身，行动以礼，此怪乃是妖神，恐以加害，奈何？我三个徒弟不知我困陷于这里，倘或加害，却不枉丢性命。 以心问心，无计所奈，只得强打精神，开口道： 荤的何如，素的何如？ 女怪道： 荤的是人肉馅馍馍，素的是等沙馅馍馍。 三藏道：贫僧吃素。那怪笑道： 哈哈哈，女童，看热茶来，与你家长爷爷吃素馍馍。 一女童果捧着香茶一盏，放在长老面前。那怪将一个素馍馍劈破，递于三藏。三藏将个荤馍馍囫囵递于女怪。女怪笑道： 玉帝，你怎么不劈破于我？ 三藏合掌道： 我出家人不敢破荤。 那女怪道： 哈哈，你出家人不敢破荤，怎么前日在子母河边吃水糕，今日又好吃邓沙馅？ 三藏道： 水糕传去即，沙馅马行吃。 行者在格子眼听着两个言语相盘，恐怕师傅乱了真行，忍不住现了本相，撤铁棒喝道： 孽畜无礼！那女怪见了，口喷一道烟光，把花亭子罩住，叫 小的们收了玉帝。 他去拿一柄三股钢叉，跳出亭门骂道： 哼，泼猴背烂，你怎么敢私入我家偷窥我容貌？不要走，吃老娘一叉！ 这大圣使铁棒架住，且战且退。二人打出洞外，那八戒沙僧正在石屏前等候，忽见他两人争执，慌得八戒将白马牵过道： 沙僧，你只管看守行李马匹，等老猪去帮打帮打。 好呆子双手举耙赶上前叫道： 呵呵，师兄靠后，让我打着泼剑。 那怪见八戒来，他又使个手段，呼了一声，鼻中生火，口内生烟，把身子抖了一抖，三股叉飞舞充盈。那女怪也不知有几只手，没头没脸的滚将来。这行者与八戒两边攻住，那怪道： 孙悟空，你好不识进退，我便认得你，你是不认得我。你那雷音寺里的如来佛还怕我哩？谅你这两个毛人到得哪里，都上来一个个仔细看打。 这一场怎见得好战？女怪威风长，猴王气概行，天蓬元帅真功绩，乱举钉耙要显能。那一个手多插紧烟光绕，这两个性急兵强雾气腾。女怪只因求配偶，男僧怎肯写远景？阴阳不对相持斗，各逞雄才恨苦争。阴静养容思动动，阳收息味爱清清。只令两处无和睦，插耙铁棒赌输赢。这个棒有力，爬更能，女怪刚插钉对钉，独敌山前三不让，琵琶洞外两无情。那一个喜得唐僧携凤侣，这两个必随长老取真经。惊天动地来相战，只杀得日月无光星斗更。三个斗罢多时， 不分胜负。那女怪将身一纵，使出个倒马毒桩，不觉得把孙大圣头皮上扎了一下。行者叫声 苦啊， 忍耐不得，腹痛败阵而走。八戒见势不解，拖着爬撤身而退。那怪得了胜，收了钢叉。行者抱头皱眉苦面，叫声 厉害厉害。 八戒到跟前问道， 哥哥，你怎么正站到好处，却就叫苦连天的走了？ 行者抱着头直叫， 疼疼疼疼。 沙僧道，像是你头风发了。行者跳道， 不是不是。 八戒道， 哥哥，我不曾见你受伤却头疼，何也？ 行者哼哼的道， 了不得了不得，我与他正然大处，他见我破了他的叉式，他就把身子一纵，不知是件什么兵器，找我头上扎了一下，就这般头疼难禁，故此败了阵来。 八戒笑道， 只得等净出长花口，说你的头是修炼过的，却怎么就不禁这一下？ 行者道， 正是，我这头自从修炼成真，倒食了蟠桃仙酒、老子金丹，大闹天宫时又被玉帝差大力鬼王28宿押赴斗牛宫外处斩，那些神将使刀斧锤剑、雷达火烧，及老子把我按于八卦炉锻炼49日，俱未伤损。今日不知这妇人用的是什么兵器，把老孙头弄伤也。 沙僧道， 你放了手，等我看看，摸破了。 行者道， 不破不破。 八戒道， 我去西凉国讨个膏药，你贴贴。 行者道， 又不肿不破，怎么贴的膏药？ 八戒笑道， 哥，我的胎前产后病倒不曾有，你倒弄了个脑门涌了。 沙僧道， 二哥铁锈取笑，如今天色晚矣，大哥伤了头，师父又不知死活，怎的是好？ 行者哼道， 师父没事，我进去时变作蜜蜂飞入里面，见那妇人坐在花亭子上，少卿两个丫鬟捧两盘馍馍，一盘是人肉馅荤的，一盘是豆沙馅素的，又让两个女童扶师傅出来吃一个鸭精，又要与师傅做什么道伴，师傅始终不与那妇人答话，也不吃馍馍，后见他甜言美语，不知怎么就开口说话，却说吃素的，那妇人就将一个素的劈开递于师傅，师傅将个囫囵荤的递于那妇人，妇人道，怎不劈破？师傅道，出家人不敢破荤。那妇人道，既不破荤，前日咱们在慈母河边饮水糕，今日又好吃豆沙馅儿。师傅不解其意，答他两句道，水糕传去急，沙县马行池，我在格子上听见，恐怕师傅乱性，便就现了原身，撤棒就打。他也使神通喷出烟雾，叫收了月底，九轮钢叉与老孙打出洞来也。 沙僧听说，遥指道， 这泼贱也不知从哪里就随叫我们来，把上相事都知道了。 八戒道， 这等说便我们安歇不成，莫管什么黄昏半夜，且去他门上所站，嚷嚷闹闹，叫他个不睡，莫叫他捉弄了我师父。 行者道， 头疼去不得。 沙僧道， 不许所战，一则师兄头痛，二来我师父真个是真僧，绝不以色空乱性，且就在山坡下避风处坐着一夜，养养精神，待天明再坐了一会。 遂此三个弟兄拴牢白马，守护行囊，就在坡下安歇不提。却说那女怪放下凶恶之心，重整欢愉之色，叫 小的们， 把前后门都关紧了。 又使两个支更防守行者，但听门响，及时通报，就叫 女童将卧床收拾齐整，掌烛焚香，请唐玉帝来，我与他交欢。 遂把张老从后边搀出，那女怪弄出十分娇媚之态，协定唐僧道： 常言黄金未为贵，安乐值钱多，且和你做会夫妻耍子去也。 这张老咬定牙关生也不透，欲带不去，恐他生心害命，只得战兢兢跟着他步入厢房，却如痴如哑，那里抬头举目更不曾看他房里是甚床铺幔帐，也不知有甚香笼梳妆。那女怪说出的语意云情亦默然无听。好和尚真是那目不视恶色，耳不听淫声，他把这锦绣娇容如粪土，金珠眉毛若灰尘，一生只爱参禅，半步不离佛理，只晓得修真养性。那女怪活泼泼春意无边，这长老死钉钉禅机有在，一个似软玉温香，一个如死灰槁木。那一个展渊亲银杏浓浓，这一个树偏山丹心耿耿，那个要贴胸交骨和鸾凤，这个要画壁归山访达摩。女怪解衣卖弄他机香敷拟，唐僧连任仅藏了操肉粗皮。女怪道： 我枕圣亲闲何不睡？ 唐僧道： 我头光服役怎相配？ 那个道： 我愿做前朝柳翠翠。 这个道： 贫僧不是月都里。 女怪道： 我美若西山还鸟挪。 唐僧道：我越王因此久埋时。女怪道： 玉帝你记得宁叫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 唐僧道： 我的真阳为至宝，怎肯轻于你这粉骷髅。 他两个散言碎语的直斗到更深，唐长老全不动念，那女怪扯扯拉拉的不放，这师傅只是老老成成的不肯，直缠到有半夜时候，把那怪弄得恼了，叫 小的们拿绳来。 可怜将一个心爱的人儿一条绳捆得像个挠尸模样，又叫拖在房廊下去，却吹灭银灯各归寝处，一夜无次。不觉得鸡声三唱，那山坡下孙大圣欠身道： 我这头疼了一会儿，到如今也不疼不麻，只是有些作痒。 八戒笑道：呵，痒便再叫他扎一下何如？ 行者啐了一口道： 哼，放放放。 八戒又笑道：呵呵，放放放，我师父这一夜到浪浪浪。 沙僧道：切莫动口，天亮了赶早捉妖怪去。 行者道： 师兄你只管在此收马，休得动身，猪八戒跟我去。 那呆子抖擞精神，数一数造锦之多，相随行者各带了兵器，跳上山崖，径至石屏之下。行者道： 你且立着，只怕这怪物夜里伤了师父，先等我进去打听打听，假若被他哄了散了元阳，真个亏了德行，却就大家散伙，若不乱性情禅心未动，却好努力相持打死精怪，救师西去。 八戒道：你好事呀，常言道甘鱼可好与猫儿做枕头，就不如此，就不如此，也要抓你儿把式。 行者道： 莫胡一乱说，待我看去。 好大圣，转石屏，憋了八戒，摇身还变个蜜蜂飞入门里，见那门里有两个丫鬟头枕的绑铃，正然睡里，却到花亭子观看，那妖精原来弄了半夜都辛苦了，一个个都不知天晓，还睡着哩。行者飞来后面，隐隐的只听见唐僧声唤，忽抬头见那布廊下四马攒蹄捆着师傅。行者轻轻的钉在唐僧头上，叫 师傅。 唐僧认得声音，道： 悟空来了，快救我命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也来好事如何？ 三藏咬牙道： 我宁死也不肯如此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昨日我见他有相怜相爱之意，却怎么今日把你这般挫折？ 三藏道：他把我缠了半夜，我衣不解带，身未沾床，他见我不肯相从，才捆我在此，你千万救我取经去也。他师徒们正然问答，早惊醒了那个妖精。妖精虽是下狠，却还有流连不舍之意，一觉翻身，只听见取经去也一句，他就滚下床来，厉声高叫道： 好夫妻不做，却取什么经去？ 行者慌了，撇却师傅，即展翅飞将出去，现了本相，叫声 八戒。 那呆子转过石屏道：那话成了否？行者笑道： 嘿嘿，不曾不曾，老师傅被他磨弄不从，恼了，捆在那里，正以我赤说前情，那怪惊醒了我，慌得出来也。 八戒道：师傅曾说甚来？ 行者道： 他只说衣不解带，身未沾床。 八戒笑道： 呵呵，好好好，还是个真和尚，我们救他去。 呆子粗鲁，不容分说，举钉耙往他那石头门上尽力气一耙，呼啦啦铸作几块，唬的那几个枕帮零睡的丫鬟跑至二层门外，叫声 开门，前门被昨日那两个丑男人打破了。 那女怪正出房门，只见四五个丫鬟跑进去报道： 奶奶，昨日那两个丑男人又来把前门也打碎矣。 那怪闻言急忙叫： 小的们快烧汤洗面梳妆， 叫 把玉帝连绳带在后房收了，等我打他去。 好妖精走出来，举着三股叉骂道： 哼，泼猴，野智，老大无知，你怎敢打破我们？ 八戒骂道： 烂淫贱货，你倒亏欠我师父，反敢应随，我师父是你哄将来做老公的，快快送出老你，敢说半个不字，老猪一顿爬，连山也住倒你的。 那妖精哪容分说，抖擞身躯，以前弄法，鼻口内喷烟冒火，举钢叉就刺八戒。八戒侧身躲过，着爬就住。孙大圣使铁棒并力相帮，那怪又弄神通，也不知是几只手左右遮拦，交锋三五个回合，不知是什么兵器，把八戒嘴唇上也又扎了一下。那呆子拖着爬，捂着嘴，腹痛逃生。行者却也有些醋他，虚丢一棒，败阵而走。那妖精得胜而回，叫小的们搬石块，垒叠了前门不提。却说那沙和尚正在坡前放马，只听得那里猪哼，忽抬头见八戒捂着嘴哼将来。 沙僧道：怎的说？呆子哼道：了不得了不得，疼疼疼。 说不了，行者也到跟前笑道： 嘿嘿嘿，好呆子啊，昨日咒我脑门庸，今日却也弄做个整嘴温了。 八戒哼道：男人男人，疼得紧，厉害厉害。 三人正然难处，只见一个老妈妈 左手提着一个青竹篮，自南山路上挑菜而来。沙僧道：“ 大哥，那妈妈来得近了，等我问她个信儿，看这个是甚妖怪，是甚兵器，这般伤人。” 行者道：“你切住，等老孙问得去来。”行者急睁眼看，只见头直上有祥云盖顶，左右有香木拢身。行者认得，急叫：“ 兄弟们，还不来叩头？那妈妈是菩萨来也！” 慌得猪八戒忍疼下拜，沙和尚牵马躬身，孙大圣合掌跪下，叫声：“ 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灵感观世音菩萨！” 那菩萨见他们认得圆光，即踏祥云起在半空，现了真相，原来是鱼篮之相。行者赶在空中拜告道：“ 菩萨，恕弟子失迎之罪，我等努力救师，不知菩萨下降，今遇磨难难收，万望菩萨搭救搭救。” 菩萨道：“这妖精十分厉害，他那三股叉是生成的两只前脚，扎人痛者是尾上一个钩子，唤作倒马毒，本身是蝎子精。他前者在雷音寺听佛谈经，如来见了，不和用手推他一把，他就转过钩子，把如来左手中拇指上扎了一下，如来也疼难禁，急着金刚拿他，他却在这里。若要救得唐僧，除了别告一位方好，我也是尽他不得。” 行者再拜道：“ 望菩萨指示指示，别告那位去好，弟子即去请他也。” 菩萨道：“你去东天门里光明宫告求卯日星官，方能降服。”言罢，遂化作一道金光，径回南海。孙大圣才按云头对八戒沙僧道：“ 兄弟放心，师父有救星了。” 沙僧道：“ 是哪里救星？” 行者道：“ 才然菩萨指示，叫我告卯日星官，老孙去也。” 八戒捂着嘴哼道：“哥啊，就问星官讨些止疼的药饵来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不需用药，只似昨日疼，过夜就好了。”嘿嘿嘿。 沙僧道：“不必烦絮，快早去吧。” 好行者急忙驾筋斗云须臾到东天门外，忽见增长天王当面作礼道：“ 大圣何往？” 行者道：“因保唐僧西方取经，路遇魔障缠身，要到光明宫见卯日星官走走。”忽又见陶张新邓四大元帅也问何往。行者道：“ 要寻卯日星官去降妖救师。” 四元帅道：“星官今日奉玉帝旨意上观星台巡查去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可有这话？” 新天君道：“小将等与他同下斗牛宫，岂敢说假？” 陶天君道：“今已许久，或将回忆大圣还先去光明宫，如未回再去观星台可也。” 大圣遂喜，即别他们至光明宫门首，果是无人，复抽身就走。只见那壁厢有一行兵士排列，后面星官来了。那星官还穿的是拜驾朝衣，一身金缕，但见他观簪五月金光彩，五池山河玉色琼，袍挂七星云霭带，腰围八极宝环名，叮当配响如敲韵，迅速风声四百铃，翠羽扇开来卯袖，天香飘袭满门庭。前行的兵士看见行者立于光明宫外，即转身报道：“ 主公，孙大圣在这里也。” 那星官脸云雾， 整数朝一，停直式分开左右，上前作礼道：“大圣何来？”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专来拜凡救师傅一难。” 星官道：“ 何难在何地方？” 行者道：“ 在西凉国独敌山琵琶洞。” 星官道：“ 那山洞有甚妖怪，却来呼唤小神？” 行者道：“ 观音菩萨施才显化，说是一个蝎子精，特具先生方能治得，因此来请。” 星官道：“ 本欲回奏玉帝，乃大圣至此，又感菩萨举荐，恐迟误事，小神不敢请献茶，且和你去降妖井，却再来回旨吧。” 大圣闻言，即同出东天门，直至西凉国，望见独敌山不远，行者指道：“ 此山便是。” 星官按下云头，同行者至石屏前山坡之下。沙僧见了道：“ 二哥起来，大哥请的星官来了。” 那呆子还捂着嘴道：“ 恕罪恕罪，有病在身，不能行礼。” 星官道：“ 你是修行之人，何病之有？” 八戒道：“早间与那妖精交战，被他找我唇上扎了一下，至今还疼呢。” 星官道：“ 你上来，我与你医治医治。” 呆子才放了手，口里哼哼喷喷道：“ 千万治治，待好了谢你。” 那星官用手把嘴唇上摸了一摸，吹一口气就不疼了。呆子欢喜下拜道：“ 妙啊妙啊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呵呵，凡星官也把我头上摸摸。” 星官道：“ 你未遭毒，摸他何为？” 行者道：“ 昨日也曾遭过，只是过了夜才不疼，如今还有些麻痒，只恐发天阴，也烦治治。” 星官真个也把头上摸了一摸，吹口气，也就解了余毒，不麻不痒了。 八戒发狠道：“哥哥，去打那泼剑去。” 星官道：“ 正是正是，你两个叫他出来，等我好降他。” 行者与八戒跳上山坡，又至石屏之后，呆子口里乱骂，手似捞钩，一顿钉耙，把那洞门外垒叠的石块爬开，闯至一层门，又一钉耙，将二门筑得粉碎，慌得那门里小妖飞跑：“ 奶奶，那两个丑男人又把二层门也打破了。” 那怪正叫解放唐僧讨素茶饭与他吃哩，听见打破二门，即便跳出花亭子轮茶来此八戒。八戒使钉耙迎驾，行者在旁又使铁棒来打。那怪赶至身边要下毒手，他两个识得方法，回头就走。那怪赶过石屏之后，行者叫声：“ 毛秀何在？” 只见那星官立于山坡上，现出本相，原来是一只双关子大公鸡，毛起头来约有六七尺高，对着妖精叫一声，那怪及时就现了本相，是个琵琶来大小的蝎子精。星官再叫一声，那怪浑身酥软，死在坡前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“花冠绣像若团鹰，爪印巨长目怒睛，踊跃雄威全武德，峥嵘壮士现三名。岂如凡鸟啼茅屋，本是天星显圣明。毒蝎枉修人道行，还原返本见真形。”八戒上前一只脚洗住那怪的胸背道：“ 呵呵，孽畜，今番使不得到马都了。” 那怪动也不动，被呆子一顿钉耙，倒做一团烂浆。那星官复具金光驾云而去。行者与八戒沙僧朝天拱谢道：“ 有累有累，改日复工拜仇。” 三人谢毕， 却才收拾行李马匹，都进洞里，见那大小丫鬟两边跪下拜道：“ 爷爷，我们不是妖邪，都是西凉国女人，前者被这妖精射来的，你师父在后面厢房里坐着哭哩。” 行者闻言仔细观看，果然不见妖气，遂入后边叫道：“ 师父。” 那唐僧见众齐来，十分欢喜道：“ 贤徒，累及你们了，那妇人何如也？” 八戒道：“那厮原是个大母蝎子，幸得观音菩萨指示，大哥去天宫里请他卯日星官下降，把那厮收服，才被老猪铸作个泥了，方敢深入于此，得见师父之面。” 唐僧谢之不尽，又寻些素米素面，安排了饮食，吃了一顿，把那些射将来的女子赶下山，只欲回家之路，点上一把火，把几间房宇烧毁清尽，请唐僧上马找大路西行。正是割断尘缘离色相，推干金海悟禅心。毕竟不知几年上才得成真，且听下回分解。